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迎林無雙》，有北條章同埋阿郎咧講呢個Angel Heart 嘅。 講呢樣之前，使唔使解釋下點解有幾盒嘢喺度？ 係啦係啦，喂，咁呢個咧，因為咧佢哋 Gammon 嗰邊咧有聚會啊，咁 下星期六啊，26號啊， 咁因為我就嚟唔到啊，咁就所以就喂，不如我整幾盒， 多謝曬，多謝曬， 送。 嗱，呢幾盒就係北條贊助嘅禮物啦。 係啦係啦， 有呢個高達啦。 喂，呢套嘢 OK 啊，我覺得呢套。 巴巴托斯啊， 叫巴巴托斯啊， 係啊，應該係所羅門。七十二魔神那些名字的因为他套东西的设定说300年前有七十二隻毁天滅地的 MS 这样这个就是那些遺物 OK 这个很漂亮希望看看到时哪位幸运而可以中到 漂亮我看过父母父也得的 咁另外仲有兩盒 Nano Block 嘅，咁啊好有，甚至一個就係雷門觀音紙啊。 其實我都揀咗好耐，香港我一定會買。 係啦，仲有一盒香港，我都係第一次見呢盒嘢。 係咩？香港有？ 應該話第一次見到實物，我以為香港好快賣曬或者冇人入貨啊咁樣。 有，好平，因為而家為喺福利買，講咗傷心事。 鋸落廣告。 係啦， 係啦，大家記住報名啦。 係啦，咁啊，大家報名啦咁就講 緊 Gammon Block 嗰邊。 係啦，係啦，咁就好啦，咁啊翻翻嚟正題啦。咁頭先嗰段就係呢個 Angel Heart 日本網民嗰邊出咗第一集之後，佢剪咗落嚟，咁做一個類似 promo， 咁但係首歌係 Get Win， 即係最受，即係喺 City Hunter 入邊最受歡迎嘅一首插曲。亦都甚至乎是超越埋主題曲嘅呢首歌。 話說咧，我當年同呢首歌都有一段小故事嘅。當年仲有一本雜誌叫 A 級嘅咧， 係 我曾經參加過佢啲抽獎。咁佢當其時送嘅禮物咧，就係 City Hunter 嘅原聲， 即係 soundtrack 嗰個 係啦。但系我當初成日以為咧係 CD 嚟嘅，嗰陣時其實係啱啱有 CD 呢樣嘢，我話哇咁正，但係咧去到嗰時發覺，咦點解係合錄音帶嚟？原來係我自己睇錯咗。 喂，嗰陣時錄音帶都 OK 噶啦，你已經好開心。 所以嗰陣時係狂 loop 呢首歌咯， 好 OK 噶。唔係佢好嘅 ，CD 啊，好多爵士曲插曲好聽嘅。如果你問我最中，反而係最中意聽 Sala 嘅，其實我係啦。咁段片剪得好，呢段片剪得好正。我當時哇！好勁喎！喂，你攞喂 NTV 攞嚟做 promo 都得，我喺度諗，但係就即係呢個其實好明顯係二次創作啦。咁NTV 係嗱，記住 NTV 係冇任何嘅告佢啊，要佢剷咗段片㗎。睇啲即係你今時今日上 YouTube 仲睇到， 因為太有愛啦。 我覺得可能喺 NTV 嘅角度睇，可能佢覺得你又冇去劇透任何嘢，咁加上你又剪得咁好睇，咁就算咯。 即系面都俾感動到， 即系呢啲可能系佢 NTV， 你睇到佢另一面嘅寬容，即系大家日劇迷都知道，如果你上 NTV 官網咧，你系睇唔到佢所，即系我哋香港人啦，系唔能夠喺香港上佢個 NTV 個官網咧睇佢所有嘅預告係唔得噶，因為佢 block 曬海外 IP 嘅，佢嗰啲係，咁呢樣嘢佢係好，即係我睇到呢樣嘢可能好嚴，咁但係就你估都估唔到佢呢個就 OK， 但係就睇到其實今次嘅 Angel Card 嘅日劇版咧，稍為捉唔到 fans 個心咯。就是撐呢首歌咯， 系啦，冇錯啦，佢又唔播，我成日都期待佢，佢會唔會播咧？佢係唔會播。 雖然呢台係 Angel Heart 唔係 City Hunter， 咁但係結果咧，唔係事實上真係你睇另一段片咧，喺 YouTube 咧，係有人點咧喺將第一集個尾就 瞄咗佢先， 瞄咗西羅瑪利亞首主題曲，就擺咗呢首嘢落去，係 match 嘅件事係 perfect match，perfect match 噶。好啦，咁我哋就開嗱，咁我哋就嗱，事不宜遲啦，咁我哋開始介紹 Angel Heart 呢套日劇啦，正式介紹。上一節都係講翻啲City Hunter 少 City Hunter 嘅嘢啦。好，我哋出圖啦，好 Angel Heart 啦，咁就應該就今十二月頭完嘅，咁就係秋季 NTV 10:30啊嘅劇集嚟嘅，得九集嘅啫，嗱收視麻麻地嘅，收視麻麻地9.29嘅就關東平均。 最高收定第一集噶啦，12.5%，最低就六。第六集7.1% 嘅啫，嗱，話就嗱，其實今季咧啲劇咧，你以為佢哇啲最高收視嗰套《夏丁火箭》就肯定係最好睇啦，未必噶，有啲人係講緊紅鳥噶，其實呢套都唔差噶，即系喺我見Yahoo評分咧，keep 住4颗星噶可以，其實嗱佢滿分5颗星啊嘛。佢 keep 住4颗星噶，即系可能去到尾跌咗啦，我覺得尾有少少唔好睇。我嗱最近我当佢3.5啦，都好过朝五晚九，都好过六月九，我觉得。 因为朝五晚九反而香港多人睇， 系啦，咁呢个一个问题啦。Angel High 系少人睇嘅香港，就算我自己个 group 喺讲咧都少嘅，咁但系就你话啲人话我冇睇都 OK 嘅，咁你话即系阵间都会讲啦。我哋睇 Angel High 同一般日剧迷冇睇过 Angel High 嘅人去睇套嘢又有。我覺得是有兩個不同的感覺的、即可能他們會覺得有些人甚至會覺得這套東西是不是動作片來的，其實不是的， Angel High 不是動作片呢甚至乎會逆意會錯了慢即是慢波他這個叫牙預料、那個角色會不會是經常性鹹濕、那些東西他其實我有看原著我就知道 Angel High 裡面那個慢波呢是沒有那麼鹹濕的， 是始终经已 收敛咗， 一来年纪大咗，二来经历过丧妻啦，咁个性格会转变系好正常嘅，即系不复当年勇啦， 不复当年勇啦，已经 不复当年咸啊， 系啦，冇错啦， 所以自然嘅 系， 咁但系头先讲譬如话动作嗰啲咧，我觉得都 唔系死症嚟嘅，真系日本人死症，你冇办法，好难好难，即系你话。日本我睇咁耐嘅真人嘅电影啊，各行咧，真系拍得好嘅动作咧，我谂我指一算，真系十只手指咗晒，即系我哋认识数落嘅，咁系咯，少真系少，因为佢哋本身真系唔系强项咯，你真系咁讲。 但系响第一集嗰度，其实令我有啲叫做惊喜嘅，即系冇遇到咁。但系都系第一集最强嘅，始终之后一路虽然有，但系就经已慢慢走下，即系可能同佢收视一样慢慢得咗啦。 佢临尾都打，但系你觉得 一般电视剧嗰种动作咯， 系咯系咯，即系但系 Angel High 即系好多，即系其实我好奇，即系我当时咧，其实我系 Angel High， 我系睇到3-4本我放弃咗噶，觉得佢闷啊。咁但系嚟到日劇版 OK 喎，我唔知点解觉得 套劇个节奏控制得好。 系啊，佢我觉得唔知系咪我即系我可能俾我个印象，即系我当时睇 Angel High， 我系觉得始终有成系列人嗰个包袱喺度，即系我觉得好闷嘅，成日都系讲呢啲咁，算啦。咁但系我到睇日劇嗰时，因为我日劇俾我印象就系多亲情啊嗰啲咁嘅嘢啊嘛， 系 咁我觉得。我容易接受到多啲咯，日劇版我就嚇，即系我就易上手，甚至乎睇曬添，甚至乎係我今季嘅頭3-4位嘅劇嚟嘅呢個係 嚇。因為我都擔心改編，尤其動漫改編咧，九成奶啊嘛。但系呢套俾我感覺又 OK 暢順咯，我可以一路睇落去。 你唔可以話佢成功，即系我以總括嚟講，你唔可以話佢成功，但系佢合格咯。我就咁講，佢同係咯，同埋佢。好多嘢跟足啊！我感到佢好跟得好足啊！我陣間會講佢有幾足啊！係啊，好啦，咁我哋開始講第一集啦。咁其實第一集頭半段可以話係成系列人嚟嘅，係就係、是、City Hunter 嚟，即係 City Hunter 嗰個模式嚟嘅，喺度係即係又係接到個 委託， 跟住做完咁嘅樣啦嚇。咁但係跟住之後就阿惠香就不幸就意外喪生啦嚇，跟住成個故事就唔同曬啦咁樣樣。当时即系其实我其实睇上半即系呢一睇第一集嘅上半部咧，我觉得我又真系好有 City Hunter 嘅感觉，好真系，因为我就系点解话到佢跟得好足咧，就系呢样嘢啊。嗱，其实你讲呢、這个Angel High 咧，我哋系即系其实今日即系讲起阿森美咧，又系即系要祝佢早日康复。啱啱先今日先讲话佢有少少病，所以嚟唔到。如果唔系咧，我会问佢同之前嗰季嗰套。死亡筆記咧係開咗一個呼應，因為點解咧？死亡筆記咧就係、是、改到失曬彩嘅， 係 呢套咧就跟到好足嘅，係啦。 有陣時都會有兩難嘅，即係不論係製作個團隊嗰方面啦，或者係對於 fans 嚟講咧，都有兩派人，有啲會覺得咁難得揾到重新去演繹咧，希望。 睇到啲新嘢咯，但係有啲就會好啄住，一定要跟足啊，由設定好，人設好， 咁變咗。同埋我承認一樣嘢就係、是、日動漫咧改編真人咧，日劇係拉少啲， 嗯， 電影係多啲，但係代表係全部都係咯。我成日覺得都係咁，係啊，因為甚至乎有啲日劇係真係有啲動漫真係靠到日劇紅咗，係、嗯、啊。 電影我覺得是九成，日劇反而間中會有驚喜， 不止間中啊，好多時都得，因為有些是直頭今季有一套紅了，如果你不講，我不講，你不知道它漫畫改的，那套嘢係好勁，嗰套嘢，我哋遲都會講，嗰套話一套好成功的劇集嚟嘅，係啊，好，跟住下一個啦，佢點解話跟足呢，就是由呢度開始啦，你係睇。我嗱，縱使我十冇睇十幾年，我仲有幾幕我仲好記得，其中一幕就係呢一幕。就是香盈咧移咗个心之后，系咪周围走嘅？ 系啦，要逃离组织。 跟住佢唔知点样揾到 Cast Eye 嘛 ？Cast Eye 嗱呢个又系有古讲啦，就系不条斯佢 再之前嗰作品， 即系 C Chandler 再之前嘅作品啦，又系画几个靓女嘅 怪盗 怪盗咯， 怪盗故事 系啊。咁首歌又出名啊。咁系啦，咁呢个就佢即系呢个系其中一间吧入边其中一个常客嚟嘅，就即系嗰几个基佬啊，乸型啦咁讲啦吓，嗰个乸型其中一个山子云一嚟嘅，咁有一个挟持佢嗰阵时咧，就问佢嘢，佢话啊唔系日本人嚟嘅，我系中国人，佢讲中文嘛，又法国人，而家又讲法文啦嘛，即系呢一幕做翻晒出嚟咯，呢啲即系佢系跟原著跟得好劲，又话呢一样嘢，即系呢个其一啦。是这个我记得的东西啦，这个是咯。 因为你忽然要他在个演员讲那么多国语言，有些人会嫌麻烦就 cut 了他一两个算，但他真的做 足啊，他 讲了五六个国家的语言。 是啊是啊，他讲到足嘛，是啊。咁另外就係佢第一集嘅尾啦，就係、是、原來呢幕係真係跟足嘅，連對白都跟足嘅，係、啦。咁就話佢即係阿香蓮第一次見阿萬波，咁阿萬波就即係都知佢俾人肥緊㗎啦，咁、而阿海怪嗰間 cafe 咧係唔知點解裝防彈玻璃嘅，OK？ 唔係作為一個前僱傭兵好正常嘅，有啲防備 係啦。咁而佢後面嗰啲嘢咧，佢後面嗰啲擺杯杯碟碟咧，佢上面有個架一拉落嚟，全部槍嚟㗎嘛， 好型 啊，好型㗎嘛呢一幕係啦。系啦，咁呢度就系话同佢讲要一齐出去散步喺呢个枪林弹雨之下咧、 因为呢度就系佢哋两个阿香盈再迷糊咗一段时间，最后都翻咗嚟，然后就两个开始倾啦。咁呢幕佢哋两个类似共进晚餐咧，但系其实组织嗰边就追杀紧咯，即系啱啱就远程追击，但系就用咗防弹玻璃。其实嗰幕系几震撼噶。就算冇睇过朋友，起码睇第一集可以留意一下呢幕，我觉得做得效果几好，即系几有电影感。两个好好静咁喺度倾紧偈，跟住咧你好紧张， 出边系 追击紧佢哋， 几廿支枪怼住你噶咯。 跟住慢慢你见到玻璃咧就喺度裂啦，但系啲子弹射唔入噶咯。咁以日剧嚟讲，呢个效果好做得好好咯。 系，即系可能佢留翻点解留翻咧？就系呢一样嘢。咁其实头先阵间都会讲，我记得你上次进击的巨人都有讲一个 point， 就系有咩要留翻，有咩嘢要改咗佢咧。佢其实其实真系改攞咗好多嘢，攞得翻留翻好多。因为之后我冇睇咁，所以即系我之后其实我都睇讲咗啦 ，Angela 三漫画三四期我 cut 咗啦，咁但系我都感受到佢系好多嘢留翻， 因为佢可能都感受到大师级嘅作品唔可以乱改， 但系死亡笔记佢好劲，当然唔同人啦、编剧好大，系啦，好跟住下一个嗱，而佢个交代都几多， 神川啊， 即对于佢之前。 前拍档 即是惠香国哥咧，寿幸咧，嗰啲嘢都交代得极。佢仲揾咗一集嚟讲嘅，系讲佢啊，点解系城市？点解阿万波做咗城市猎人啊？嗰样嘢咧，因为原来第一做城市猎人就系阿惠香阿哥嚟嘅，系啊。我记得斯坦塔好似咪都系， 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呢个好似系改咗少少设定，因为当初。好似系调翻转，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同埋阿廖响以前 仲有一个前嘅拍档噶嘛， 嗯， 我记得，不过呢个唔紧要，呢段算系交代得几自然，我姑且当佢系新设定咁样咯， 嗯， 但系感觉系几长，同埋虽然系一段往事嘅回忆，但系都交足气咯。 佢系啊，佢即系佢可能佢另一个角度就系觉得佢要遇一啲冇睇过《City Hunter》嘅人， 嗯， 要了解翻成个世界观，系啦。 咁连两个死咗嘅人咧，都花呢啲篇幅去交代个故事。本来其实佢冇呢段咧，我觉得都可以噶，以日剧嚟计。但系佢照做埋咯。咁成套剧咯，你对佢嗰个世界观咧，你会更加投入，或者系有多一重体会 咯。系啊，咁呢样嘢系咯吓。好，跟住落去啦。咁呢个第三集啦，嗰个小呢个小妹妹美纪啦。原来呢个美纪，我睇翻原著咧。我谂我冇睇噶，原来原著有噶，系， 嗯， 啊，呢，這个原著有噶， 系啊，海怪专系搞细路女噶，以前先啲亨坦先系噶， 系咩？唔，但佢其实有个女朋友美树噶， 嗰个 但好少出噶， 吓， 啊，但 open 系成日出噶， 我嗰阵时 啡色啡色头发噶嘛， 啊， 又系揸左轮噶嘛， 嗯， 又揸麦林噶嘛，话即系我睇翻维基个设定系咯。但好少出过，但系 美树嗰阵时个响《斯坦尼》嘅设定，好似都系类似佢个女咁样嘅设定嚟嘅，当开头。 但我睇有几集见过咯，系我即系你大家上 YouTube 其实睇得翻《城市猎人》 嗯， 我见过佢出过咯，咁但系好少，即系如果以比例嚟讲算少噶。 以应该就系以特别客串嗰种形式响呢套嘢就出现。 但 Open 零成日出过，我见过系莎娜又有， 纯粹利用佢人气。 Open 零又有嘅，后屘结咗婚噶嘛。 嗯， 即系如果 City Hunter 嗰个故事， 系啊， 佢两个结咗婚噶嘛？啊，呢度但系呢度又唔点解冇又冇咗？原著都冇咗噶，唔系即系原著嘅 Angel Heart 都冇咗。 我所以我就谂系咪又系同魏香一样话佢死咗？ 但系冇讲， 啊， 佢又冇讲，系咯， 唔理佢啊呢个。 系啊，咁呢个系啦，讲一个会带俾人咩啊？幸福嘅小嘅靓妹啦，但系自己其实就最不幸嘅一个啦吓，咁后屘就就啊收，即系可以话半收养咗佢啦吓，即系知道咗佢真正嘅妈妈其实已经死咗啦咁样样，系啦，咁 有啲温情嘢咯， 系咯，其实呢佢主要系Angel High 佢主要咪系讲温情啦，咁同埋就系讲呢个即系讲系阿香莹嘅成长，有一个好冷血嘅一个杀手，变到一个变成为一个。有翻啲人亲情，甚至乎唔只系人性啊，甚至乎有一个亲情嘅女， 或者点样融入社会， 融入一个社会嘅一个女性咯。 其实你扭一扭咧，可以当系色囚嗰啲题材去拍，点样接纳佢哋？ 系啦，咁去到即系去到第四集啦，佢终于就决定跟阿万波去做呢，這个City Hunter 啦， 做佢拍档， 做佢拍档啦，成为佢嘅， 因为佢啱从。其实之前就系自杀嘅，因为一次嘅行动入边 杀咗自杀，所以先至捐咗个心俾佢啫嘛。 系啦，咁啊，但系又死唔去咯。咁啊，跟住组织就千方百计要救佢咯。咁啊，移植咗心脏之后，佢一醒翻就走佬啦。咁啊，遇上呢个阿孟波，然后开始佢嘅新生活啊，咁样。 系咁，但系当然啦，嗰个正道会系继续及住佢噶，但系及足及到第八集先捉佢噶，系 OK。呢啲剧情需要啦，好明显。 就铺线咯。 系， 即系点解要咁放佢咁耐咧？咁后边有解谜嘅， 系啊，但系个解谜其实你估到啦， 有多少？ 由嗰个龙，由阿龙雷泰，即系你阿李大人开嗰个音乐盒嗰阵时，估到佢老豆 咧，呢啲非一般嘅感情 咯，老豆啦， 讲同啲手下就话讲话系咩好重要嘅咩资产啊， 系啦。 但其实都是啲爸爸 自己个女啫，唔系，因为其实围绕几样嘢啫嘛，每一集都系父女同埋同佢同样有同样经历嘅，都系俾人捐赠心，接受咗呢个心脏移植嘅康复者，讲嚟讲去呢两样嘅啫，佢系用唔同嘅方式讲同一样嘢咯，系每一集喺度， 佢入边穿插好多人就系都系一个再选择嗰个问题咯，即系除咗佢啦，仲话你好似继续会介绍啲人物咯，应该佢一路佢啲跟班嗰啲兵， 系啊，系咯，同埋阿刘信云啦，不过刘信云应该你会比较几少讲嘅，系 OK 噶，三部长评都做得吓，好，跟住就系牙齿，我最唔中意呢幕。即系呢幕就系话呢个同边个边个打嘅，哇！你真系你真系好老土啲 feel 啫，即系好似谂翻哇以前 TVB 成日做嘅呢啲嘅嘢咧，呢幕即系嗰个 就是殺阿受恨嗰個兇手啊。 嗯， 講翻殺受恨嗰個兇手就啄住佢嘛嚇。咁、啊、因為大家都知啦，頭先都講上一節都講咗阿牙子係好身材噶嘛。咁、嗯、所以喺呢一集高度禮即係特登咧 show 喺咁樣烏低身俾個胸你睇噶嘛。 For surface 係啦。咁但係不幸地咧，阿三哥彩花咧係比佢更加犀利。佢有一幕系跑过嚟噶嘛，有一集咧跑过嚟，哇！你见到佢啊，真系真系大饱眼福啦！啊，呢一幕真系系啦，你所以点解你话你斋睇 Angel Hart 你唔会中意个牙齿咁解？即系个人系好变得好阿婶啊，啲嘢好阿婶啊，同埋个人系好变得系好点讲咧？ 冇咗原著嗰种爽朗啊， 系啊，真系冇咗， 真系女强人一种魅力啊， 冇咗，真系冇咗，同埋。佢已經冇再揸波子啦，呢個一個 point 嚟嘅。大家有睇 CCN 就知佢揸波子啦， 不值唔夠，不值唔夠， 係咯，不值唔夠嘅真係，係啦，咁真係係啦。咁跟住就係要講下三吉彩花啦。其實佢買呢一集真係好，即係點講咧？好睇啊！佢啲好多三吉彩花睇，好鬼靚， 好明顯，大家會聽到北條嘅強烈個人意願， 係 喺度傳教，係咁咋？ 唔係，因為係我係得嘅，即係除咗嗰個頭上一節講個缺點之外咧，三吉彩花係真係真係可以上到一線嘅，係、 哦、 啊，咁。即係唔知點啦，即係睇下佢自己往後嘅發展係點啦，之後係咯咁。系啦，咁 但系对于佢嘅演出咧，其实我有少，我唔知道有冇估错啊。佢譬如佢有后期有啲时候系阿香盈可以鬼上身咧，蒲翻出嚟噶嘛。 嗯，阿慧香， 吓慧香，慧香。但系佢真系用慧香嗰个 character 咯，佢就唔系叫三吉彩花去扮系阿慧香咁样，即系叫香盈扮慧香嗰种神情啊。但系如果咁样做咧，就多一个机会俾佢表现佢嘅演技咯， 吓、 变成一人分饰两角嗰种咯。 难少少嘅，即系可能佢又要有翻慧香嗰样嘢喺度啦，有翻个形象喺度啦。我觉得有咁话晒有上宝沙怪喺度嘛，即系呢个一个，我觉得系个原因啦，咁样样咁，同埋就系、是你睇到个转变咯。其实佢初来好木独噶，你睇佢跟住又喺度变，有啲多表情啊，慢慢玩咁多咧。咁呢个就系睇到佢成长嗰样嘢啦，系啦。好啦，咁跟住出埋三张相先，系啦，咁跟呢度都系啦， 自己哦系咯，就呢幕 其中一幕啦，尾二嗰集啦，系啦，咁就即系佢你睇到慧香系一个，即系其实我哋睇 CD Hunter 都 feel 到噶啦，系一个点讲啊，好善超级善良嘅人啦，除咗对阿万波之外， 好善良噶啦，佢仲过一百吨噶， 系啊，咁系啊，咁但系就呢幕就系、是、 向佢 即系其中一幕啦， 解佢心结， 解对方心结啦。即系佢又喺度，即系隔篱嗰又喺度讲佢自己细细个点惨点惨噶嘛。 系啊，唔系黄达讲嗰啲咯，即系只要一话系为咗因为妹妹而变啊嗰啲咧，就即刻博洗白个角色噶啦，立 fat 噶啦呢啲系。 系啊，咁但系都系冇立到 fat 噶，最系啦，唔知道有边嘅话系啦，系啦，咁同埋最后咧都系。其实真系温情片嚟喺度，唔似动作片嘅，系啊！你睇呢啲位咁，真系根本就系拍紧温情片啊，大佬。 咁本身原著响 Angel Hart 嗰阵时，其实都少咗啊，即系一路睇系可能好多人唔满意嘅其中一个 point 咯。咁当然亦都系北条司自己嗰个经历咗咁多年嗰个人生观啊，嗰啲，佢唔再想写嗰样嘢，佢真系好似阿马波咁样。佢个心境都开始老咗，转变咗， 系啊系 啊，响作品能够体现出嚟。 由搞怪家庭嗰度开始有啲改变。 嗯， 吓、啊、我有一个咁样谂。 嗯， 咁就我所以我睇到咧，即系当然啦，第九集就即系最后一集啦。咁呢度系已经最后一集噶啦。咁我哋冇乜点讲故事，喺度就喺度讲紧分析嘅嘢。吓、啊，呢、這个我好想做一个嘅路线嚟嘅，系我做节目嘅，系啦，系啦，咁系咯，咁我。即系去到尾，其实我觉得即系一讲到话阿香盈个，即系同阿李大人嗰个亲生关系嗰阵时咧、我系唔系咁中意嘅反而，我唔知道原著系咪咁， 我都冇睇到咁好啊。不过我觉得如果写得精彩嘅就系比较两个爸爸咯，即系响呢度经已讲到 阿 曼波是他另一个爸爸嘛，是啊，后来 当是收养他这样， 就是说 HYZ 就是是咯，就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李，即是李大人那个那个要求的工作就是要他成为他的爸爸嘛， 嗯， 要好照顾他嘛，是啊。 因为某程度， 继续啊， 李大人他后期就揭晒底牌之后啦，他亦都讲到他是有一种好传统，我唔知道用李大人呢个身份系咪想暗示中国人呢种父权社会嘅思想？ 台湾人 啊，台湾啊，原 则上系系咯， 但都接近噶啦， 系啊。 即都是好要交托一个人，即睇个自己下一代啊，系，嗯，自己嘅棋子或者点样去摆布啊，你要完全遵从我嘅，佢，嗯，当管理个组织咁一员咁样去睇咯，嗯嗯。所以后来佢要痛下杀手个女都向啲下属落命令，可以杀咗佢啊咁样，因为你背叛我咁样。咁， 啊， 但系呢，个当养父咁计啦，其实孟波咧，啊，又唔系，即系佢觉得系要导正佢，全心全意等佢成长过新生活啊咁样。我觉得是两种比较来的。 是 ,OK, 好，咁最后一张图啦，咁终于最后一出就出呢个画面，最后一集。 经典。 最后一幕先出呢，這个呢一幕㗎，係啦。 真係完全继承到慧香嘅灵魂。 冇错啦，係啦，咁样啦，咁就咁样完嘅好嘢係啦。咁，嗯，但係有啲人等咗九集㗎，因为呢一幕下。 嗯， 好 ,OK, 我哋返返嚟先。好啦，咁今集呢就讲 Angel Hart 就讲到呢度啦，咁我哋好多谢阿龙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其实大家都忙啊，咁就一年俾大家都忙 有机会我都要翻睇下， 翻你有机会翻睇下啦，咁，嗯，就 但红鸟都要睇系嘛， 红鸟要睇啊，红鸟真係好睇呢度啊，即係佢係改漫画㗎都係， 嗯， 超级出色。好，今集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即係总括嚟讲呢套 Angel Hart OK 嘅，咁但係你话能唔能够推到一个成功嘅程度未到嘅，OK, 好啦，今集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好，再见， 圣诞节，拜拜， 好，圣诞节，拜拜。